39天不戴帽子。 我再说一个， 你再说一个。 我39天穿背心儿， 打一个地名， 在哪儿啊？ 邯郸。 倒听我这个， 您这是什么？ 我呀，我34天穿皮猴， 打一地名， 这是哪儿啊？ 在武汉。 武汉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在文学的大道上，我们一路向前，穿过灿烂的忧伤，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，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，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，韵味真情依旧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北京时间16点整。 5000年浩瀚历史，35句养生真言，拉拉家常话养生，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。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鲜花的香味，酒香的陶醉，用拼搏的汗水点缀，快乐的掌声，成功的笑容，用顽强的努力作伴。11年，向着新的梦想起航，向着辉煌挺进。愿我们用爱心去迎接美好的未来。 恭祝北京祥康， 北京祥康， 恭祝北京祥康 十一周年， 恭祝 北京祥康 十一周年， 生日快乐， 生日快乐， 生日快乐， 生日快乐， 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有请李老师。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，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有请姚老师。姚老师你好。 李老师您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昨天说了，就说这个便秘存在的误区就很多，而且是相当的严重，大家就知道，哎呀，我这大便排不出去，便秘了，难受啊，赶紧啊想办法，哎，让大便下来，这个急来的心情。有没有人去问问我这便秘是什么情况啊，什么原因造成的？我看绝大多数都没有这个意识，都以这个赶紧把这大便排下去，我就痛快了，就完了。这次你痛快了，是不是保证以后你都能天天那么痛快？不是的。所以这个问题一千个多少，有人便秘50年，有这情况吗？ 有。 40年的、30年的、20年的、10几年、几年都有。为什么呀？就没有去深究，没有搞清楚我们这便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，特别是自己的便秘是属于什么性的便秘，都采取了权宜之计。哎呀，憋了好几天了，难受不行，赶紧解决。通过什么解决呀？临床上解决便秘的常用的方法都有什么呀？有的人喝什么呀？番泻叶，有没有？ 有。 有的人打开塞露， 是的。 有没有？ 也有。 啊，就是这些。 有的人吃这个三黄片。 三黄片一看上面写着了，去火通便，老百姓不知道啊，那火还得分什么呀？ 这个虚火和实火。 对呀，你得分出来，虚火的不能吃，玉黄解毒啊，黄连上清啊，三黄片啊清胃黄连，这些这都不能吃。但是呢，这个上面写着了啊，清热通便啊，说你不能吃，怎么上面写着了？你是不是热啊？所以说现在有一个最大的误区是什么呀？ 啊，一见便秘，哎呀，上火了。不是所有的便秘就是因为上火，啊，必须把这个跟大家说清楚。说清楚的目的呢，就是别一见便秘就吃带黄的下火药。说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它会伤什么？它会伤人的阳气。是一旦伤了阳气以后，阳是什么？ 阳是动能。 哎，是动能啊。你的胃蠕动也好，肠蠕动也好，你靠什么？ 靠的就是人体的阳气。 是，解决了你这次的便秘了，但是又埋下了呢以后的病根，只能加重啊。因为你泄了阳了，伤了阳了啊，造成阳气不足，那个动力不足，那大便更下不来了。所以有人大便下来干不干不干，怎么没有劲儿结呀？对，其中就叫药源性的疾病。中药你也得吃对了，吃不对照样也会产生药源性疾病。这我们把事情要说清楚了。我们曾经给大家说过治理三乱，其中有一条就是什么呢？乱吃下火药。这都是三乱，就是平常常见的乱吃抗生素、乱吃补药、 乱吃下火药。 乱吃下火药三乱嘛。为什么不让你们这吃？为什么称为乱？乱乱了什么？乱了哪哈？乱的危害一一都给大家说清楚。这就是揭示这个误区。说你说说这个便秘不是火是什么呀？这个我们下来就给大家是不是详细说说。 对， 如果按咱们传统的中医来说，这个便秘要分呢好几种啊。你一旦阳气不足或者伤了阳以后，它有呢阳虚便秘。阳虚便秘呢，阳是动能，有便没便？有便，但是没有气力，没劲儿，肚子是凉的，下肢也是凉的。哎，你综合全身的情况，你去断定解大便的情况，综合起来哦，定位是阳虚便秘。阴虚便秘，阴为液，精液不足。精液不足我们有一个比喻叫什么？精液不足叫增水行舟啊，就像我们这船行到河道了，怎么了？怎么船行不了？没水了。小船行，吃水浅；大吨位的船行不了了，缺水，怎么办呢？得从上游开闸泄水，这时候船就能走了。这叫呢增水行舟。这水在我们人体就作为阴，阴液嘛，阳为火嘛，阴为水，所以叫阴虚便秘。这是我们常见的，最常见的就刚才说的那火， 火秘， 火秘， 湿秘 啊，湿秘。我们刚说的阳虚啊、阴虚啊，这都虚症，它也有个人群。要年轻的这个最近便秘了，这我们首先要考虑它什么？ 就是火秘、湿秘， 对吧？不但便秘，而且还什么？还出现了上焦的一些火， 对， 嘴唇呐起泡啦， 是的， 是吧？鼻子是吧？ 鼻子干呐、 啊， 流鼻血呀、啊， 对，这叫什么？肺与大肠都热了，是大肠引起的肺热，是肺热引起大肠热吗？反正都是热了啊。这时候你看看，你这时候吃点三黄片、牛黄解毒， 那就对上症了。 另外呢，这个药呢，属于实症的，就吃这一段。 对，千万不能经常吃。 这跟我们一些啊习惯性便秘一样吗？ 不一样。 所以这大家就分出来哦，我这回可明白了。我首先要便秘分出虚和实，这是性质的问题。你把这性质方向弄错了啊，那你不会有好的结果。所以呢，首先我们要分清楚是实症是虚症。实症就是火秘，吃出来的火、挤出来的火都是这个。这时候你下火药一用，大便也通了，上焦火也去掉，它只是这一段啊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实症是这一段了。我们很多人存在着长期的便秘， 那就不是实症。 对了，所以这给大家分开。你要跟老百姓一说，你是什么样便秘，我哪知道，我又不是大夫。对，但是呢，你给大家讲讲实症是什么，虚症是什么，他们有什么特点啊？ 这个活蜜是不是质地有仁啊？而且颜色还发黑发干，那活嘛，我把精液给灼伤了嘛，灼伤它就干嘛，好几天不结它颜色就发深了嘛。所以说习惯性的便秘，一说我十年了，我八年甭问，虚症。 对，就不能考虑这是实秘了，就是虚秘。 既然是虚秘，这带黄的下回药跟你有关系吗？ 跟你没关，不能吃。 哎，这回就清楚了，那我吃了还就是结下来了。对，是这样，但是对日后对你的身体是有伤害的，加重了你以后排便的困难。那么我们刚说的阳虚也好，阴虚也好，还有气虚，还有血虚， 对， 是吧？这些呢都是属于虚症。你比如说血虚的，血虚的它也有个人群的特征，失血以后它有这个前提，失血以后出现大便困难。我们常见的什么女性生完孩子以后，哎，手术当中或者是和在生产当中，是吧？大出血出现了便秘，那它有个特定的人群，我们怎么去辨证去？我们得把情况首先要收集起来，是年轻的，是上岁数的，是短期的，是长期的，他这个发生便秘有没有前提，有没有诱因，然后再问你大便接大便的情况，把这些数据都收集起来，这时候我们再找原因，再给他定性定位，然后呢再定方法，再定措施。不要一看这个通便的，是吧，我们就吃，一定要问问是什么原因引起，这样才叫体现了中医的辨证施治。这样呢不仅解决了你的眼前的排便困难，而且从长期他们就解决了吗？我们又能把这个解决了，那我们将来就好了，又能吃又能喝， 还能排， 还能排，而且呢这个身体还好， 对， 免疫力增强，正气足，还不得病， 是 不是？ 这是一连串的问题。 哎，一连串的，所以有些东西就是弄对了就良性循环， 弄不对就是恶性循环。 你别姚老师咱说的那个痔疮，那就是个恶性循环， 对， 是吧？包括还有肛裂， 是的， 这便秘的人，这个造成了这个痔疮啊，痔疮有内痔、外痔、混合痔，他接大便时候他就非常的害怕，往往他就不敢接。有肛裂的人大便一下来，是不是又把这个肛裂又 给撑开了， 创伤又给重新又增大了吧。说到恶性循环，那有肛裂的，有痔疮的，这一大便呢就首先的心里就发紧， 害怕呀， 害怕疼啊。那结次大便之后呢，很多人半个小时内都缓不过劲儿来，是吧？难受啊，所以呢他越难受他越怕结大便，有了大便啊不及时排出去，又增加结大便的困难，那么对肛裂、对这痔疮又加重它的症状程度，这不就形成恶性循环了吗？我们为什么说呢？给大家自己打分，你是不是每天都能结大便？人有的人有痔疮，但是人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有人天天保持大便，怎么样？这痔疮呢它就不会加重了。痔疮怎么加重？越便秘越加重痔疮，越痔疮加重了以后越 会造成便秘，它就不敢结呀。 不敢结，什么叫合格？每天坚持大便。 好，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，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11年寒来暑往，历经风雨雪霜，11载辛勤耕耘，收获硕果健康。值此北京祥康11周年之际，让家人们欢聚一堂，学习养生知识，掌握健康方法，交流康复经验，畅谈心得体会。拉拉家常话养生，记得9月16日在厂桥店举办11周年庆典活动，上午9:30开始，诚邀家人们回家团聚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好，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，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。 好的，咱们继续。肝我们有肝的方法，你是属于什么呀？是属于阴虚，我们可以食疗也可以吃药， 对， 从饮食上我们可以调，是吧？你多吃点蔬菜水果含纤维比较多的，什么香蕉啊，你香蕉有蕴茶， 运变的， 对， 还有蜂蜜啊，大家都知道蜂蜜运变，你要知道多一点。什么叫多一点？蜂蜜它有枣花蜜、 槐花蜜、 槐花蜜、椴木蜜等等，这些 十好几种啊。 如果你是痔疮的话，那你要选槐花蜜。槐花也是一味药啊，它对这个大便头啊、肠啊、肛门一些疾病它就有效啊。你要是身体虚，也就是阴液不足啊，我们就可以呢用这个蜂蜜。这个、蜂蜜分两种啊，属于气血虚无力的，这时候你可以用枣花蜜。你是虚有热，这时候你就可以用什么呢？槐花蜜。 喝蜜水也有很大的学问。 有学问，都是蜜。如果你掌握的知识呢多一点啊，那效果肯定要好一点。另外呢，除了这蜜的选择，当然现在选择啊，有的还有假蜜，有的掺上白糖，这你必须买真的。除此之外，确定蜜之后，你还得呢还选择怎么去运用，使用冲水，我们一般用什么霜？ 温水啊， 温水起。所以这个呢我们要记住40度水温， 以40度为宜就可以了， 哎，就行了。这是一个。另外什么时候喝，这也有讲头。 当然是早晨空腹喝比较好了，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。 都知道。 对。 啊，我们再强调一下呗。 嗯。 是吧，空腹喝，喝下以后舒服滋润。这个运呢有三运。哪三运呢？它肯定是运变了。 运肺、运肠，同时呢还有运肤的作用。 那肺呢与肠是相表里，既能运那个便、运肠，还能运肺。那么肺还主什么呢？还主皮毛，所以呢它还有运肤的这个作用。那这我们就把这个有关呢是属于虚的、阴虚的、精液不足的，哎，我们用这个呢蜂蜜的方法。大家呢一般呢都讲究是方法，特别乐意听什么的，我现在就便秘，便秘你就说出什么方法能够给我解决啊。我们方法很多啊，可以说呢人类和这个啊疾病做斗争，积累了很多丰富的啊临床经验。但是呢关键是一点，认识到便秘的危害性，还要认识到呢引起便秘的原因、便秘的分型，然后再说针对自己是属于什么性质的、什么原因造成的便秘，进行有针对性去调去养。具体的措施和方法很多，那我们就说了一个啊，说了一个蜂蜜。实际上还有吗？太多了。 还有很多种方法了。 太多了。我们说了一些呢皆是误区，不应该一见到便秘就吃下火药，不要一见到便秘我们就吃什么呢？番泻叶。 什么山黄片啊，不能直接吃打药。 你得分出类型来， 对， 是属于火秘的，这都没问题。 还是那句话，得辨证。 我们说到三黄，它的弊病是伤阳，阳气，阳是人的生命的动能啊，啊是消化呀、排泄呀，也就是胃啊、肠啊蠕动的动力啊。那你把它伤了以后，是这次大便解决了，那为日后啊又增加了难度。但是呢，它对火秘效果非常好。这个药呢，属于火秘的，大家记住，服的药时间都不会太长了。实证嘛，让人虚症相应的要慢一些。啊，它这是特点嘛，总结出来的。火好去，吃上下火药它就去了。但是呢，你阳虚也好，阴虚也好，气虚也好，血虚也好，这些呢都需要调补。它就有一个过程，所以把这个过程我们认真去做，看着是慢，但是呢它的效果特别好。 因为它从根本上去解决了这个问题。 没错。另外呢，有的人使用什么呢？番泻叶啊。有人说，哎呀，对，我就是喝番泻叶，管事儿吗？ 当时管事儿。 管事儿。很多便秘的人好几天不接，急于的要把大便排下去，番泻叶管事儿。但是我们要知道番泻叶它有什么，常喝这个有什么弊端，在喝番泻叶我们临床上出现什么情况。有的人喝番泻叶喝完以后 啊，都说哎，这不错，下大便不错，也跟着喝。喝完之后呢，大便不下来，怎么办？又接着喝。哎，就说的量少，是吧？没管事儿，再接着喝。结果这一喝怎么样？ 就离不开这番泻药。 跑肚了，真泻下来了。是，大便泻下来了。你的痛苦呢，就马上便秘的痛苦就解决了。但是呢，它有什么弊端你是看不见的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呢要揭示，它要损伤什么呀？ 肠黏膜。 对呀，这个是大家看不见的，只看见什么了？哎，我喝了不管用，你告诉我再得喝，我又喝，哇，这一下子就喝下来了，把大便喝下来了，哎，这个还行。然而损伤，刚才杨老师说了，损伤肠黏膜的情况大家可看不见。所以这样呢，你损伤了肠黏膜，肠的功能你给破坏了，又解决了一个问题，又制造了一个问题，而且制造的这个问题是伤及你身体的根本。有人采取什么呢？从肛门注入 开塞露。 开塞露，在开塞露之前呢，啊，有的还注入肥皂水。 是的，各种偏方都用过。 是的， 你看，还有的人便秘往肛门呢放咸菜条， 咸菜条， 还有的人呢放姜，很多种方法来解决这个便秘，但是呢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。 权宜之计。 对， 所以这些方法呢很多，我们在这个众多的方法当中，我们要选择，着急了我们用什么，权宜之计也得用啊。哎，权宜之计，这次大便下来之后，我们要想到一个长远的，确定一个长远的有针对性的， 对，从根本上去调的。 哎，对，说这种态度就都对了啊。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最好你从根本上解决，别让这个痛苦一弄就是十几年，是吧？二十年、三十年，甚至五十年。那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解决，就是我们不能够对症。所以在这方面呢，啊，一定。啊，就根据我们说的，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，属于阴虚的，我们应该呢滋阴，讲叫增水行舟方法。你属于阳不足的、阳虚的和阴虚的，你想办法，你就不要伤阳了，你再吃苦寒的药不更伤阳了吗？气虚的要补气，这样呢你治疗起来看似很慢，实际上呢它不可能五十年用这个啊，对了症以后会五十年还不好吗？ 它能永远的、长期的解决了你的便秘。 对了，这个咱把它弄清楚了。现在还有一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，我觉得这方法是不错的。 那您说说。 叫生物菌，有益菌。 对，给肠道增加有益菌。 这个方法不错，所以这科学不断的发展，不断的进步嘛。这个好处什么呢？不管你是便秘也好，还是腹泻也好， 而且还是食欲不好，都有效。 没错，所以这就是一个自然的，它符合我们身体的生理规律。 对， 我们很多人造成的便秘，有的是因为吃药， 使胃肠和肠道的菌群失调了。 失调了，你想解决，你彻底解决你便秘的问题，是不是你应该把你肠道的这个功能 恢复正常了？ 恢复正常。所以这个呢属于一个菌类，现在发展的这块发展的还挺迅猛的啊，而且还不断的去升级。 对， 这个呢对身体完全没有害处，它是去根据生理的去补充你、完善你、增强你肠道的功能。 是的，这个就是从根本上解决， 就解决了。 无论你是便秘也好，腹泻也好，从根本上解决它的实际问题。 姚老师，你说到这个，有些人就觉得便秘是便秘的药，是吧？腹泻是腹泻的药，他这个还搞不清楚。不管你是便秘也好，你是腹泻也好， 说明你的肠功能紊乱了，或者是失调了。 没错啊，所以你抓住它这个失调这个核心。啊，你去增强你的肠道的功能，这样呢就从根本上就解决了，这不会产生什么呢？什么药源性的疾病了？ 这个就是自然的。 所以这些呢，方法很多，你比如说中药也有啊，五仁运肠丸。 五仁运肠丸。